目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学院，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首先我们还是来跟各位关注一些资讯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一些消息。国家税务总局表示，11月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471.4亿元。10月底四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税收缓缴措施正在实施，也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的力度，支持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政策实施的首月呢，11月1号到30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达到了470亿，甚至超过了这个数字。国家税务总局数据还显示，11月1号到30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471.4亿。来关注猪肉价格的情况。最近的猪肉价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根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集贸市场的监测，11月的第四周啊，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全国集贸市场猪肉平均零售价格是28.62元，这个价格呢，比去年的10月份啊要低了40%，比2020年2月份历史最高价格59.64元的时候便宜了一半还多。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从现在的价格的绝对水平来看啊，是处于合理区间的。那农业农村部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随着元旦春节两节又开始临近了，消费呢逐步会增长，预计猪肉价格还会维持一个当前的水平，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来关注我最近这天凉了啊，大家都在关注我要买羽绒服了啊。这个买羽绒服可能大家都会听说过一个牌子，号称是羽绒服界的爱马仕啊，反正一件特别贵，甚至要10000多块钱一件啊，这就是加拿大鹅。嗯，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各种各样的加拿大鹅啊，但是最近呢频频登上风口浪尖。日前加拿大鹅的退换货条款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受到了社会的一个广泛关注。昨天上午，上海市消保委约谈了加拿大鹅公司呢，是派出了自己的外部律师、高级客户体验经理和国金上海啊上海国金门店的店长参与了本次的约谈会。加拿大鹅是这么说的，说我们专卖店售出的每一件产品在交付之前都受到过专业的训练的销售人员进行质量检查，而且呢还需要客户现场确认产品在交付之后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符合加拿大鹅保修政策的可以享有终身材料和工艺保修的服务。但是呢就没有提这退换货的事儿啊，但是在参加约谈之后马上就改口了，说在中国大陆地区购买的加拿大鹅都是可以管退的啊，我们管退，但是呢也就没具体再说之前顾客在门店购买了这样产品之后让咱们中国消费者签一个所谓的保修条款，在这个保修条款当中啊明确写着是不予退货的 啊，所以呢，昨天这件事儿是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今天早晨我们看中消协最新的一个回应表态啊，中消协认为呢，尊重消费者权利，保障消费者权益，这是经营者应尽的义务，不仅应该体现在营销条款、协议、承诺、声明当中，更应落实到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妥善处理消费者诉求的任何行动当中。在这方面，任何企业、任何品牌都没有例外的特权。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动辄以大牌自居、摆傲娇、秀优越、搞双标、玩歧视、高高在上、店大欺客，必将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市场所抛弃。我们看，这是这两天的一个事情的进展啊。昨天呢，在这个加拿大鹅发出声明之后，昨天下午《新京报》的记者也是暗访了一下加拿大鹅的北京门店，但是工作人员依然回避了关于记者提到的有关退换货的一个话题，说：“哎，你们现在能退换货吗？因为我是给朋友买的这个家里人买的羽绒服，万一号码不合适，我是不是可以退换呢？”啊，工作人员说：“这样，那你来看一下我们的保修条款吧。”就闭口不答退换货的事情。那今天在稍后我们的讨论环节，我们也找来了一位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专家啊，让他呢来给我们回述一下这个整个事件，同时也评价一下关于咱们中国消费者在咱们的地界上买羽绒服是要遵守咱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那具体的这个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是什么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厘清一下。然后说的毕竟是羽绒服的事儿，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啊，这究竟从哪几个维度来选择羽绒服这个产品是最靠谱最合规的呢？咱们今天资讯结束之后来跟我们的嘉宾共同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来关注二级市场的消息。昨天的大小指数走势分化，沪指震荡上行，创业板盘中一度跌幅超过1%，指数黄白二线再度分离，代表黄线的小票行情啊再度走强，是超越了大票行情。概念题材活跃，烟草、造纸板块全天大涨，陕西金业、中科信息等等10只股票封涨停板， ST 板块个股再现涨停潮，板块当中有超过30只股票是涨停的。总体上来看，个股依然普涨，超过3200家的股票是飘红的，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29个交易日突破1亿。那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微涨0.36%，深成指微跌0.01%，创业板指微跌0.64%，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超过30亿。再来关注一条跟二级市场有关的消息啊，有境外媒体最近报道呢，说证监会将禁止协议控制架构，也就是 VIE 企业在境外上市，证监会表示此消息不属实。再来关注一条北京的消息啊，我们看中国石油北京加油站是完成了京六 B 油品置换的升级。从昨天开始呢，京六 B 汽柴油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高排放机械禁用区扩大等3项标准政策是正式实施。截止到11月30号，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2座油库、130多座自营的加油站京六 B 标准汽柴油是全部完成置换，加油站标识也开始更换了，加油站管理系统更新调试也同时完成。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啊，更换了京六 B 油品呢，不会在油耗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是却大大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另外呢，京六 B 油品的标准置换目前不涉及价格调整，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心，京六 B 和京六油品的价格是保持一致的。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二手房成交，在连续跌了7个月之后啊，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开始出现上涨迹象了。2021年的11月，北京二手房住宅成交量大约是13,520套，同比依然属于下降态势，但是呢，成交量比上个月回升了15%，这是连续第7个月下降之后，年内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的首次回升。 来关注最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呢介绍了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介绍说，下一步啊，我们正在谋划建设二期环球主题公园2.2平方公里。主题公园呢，原计划建设一个文化旅游区，7个酒店。那目前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环球周围只有2个酒店。那因为酒店房间数量有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副中心周边和北三线香河、大厂、三河等地的民宿旅游，这包括通州区的民宿旅游也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目光还是要长远一些啊，这个未来呢可能还要规划5个新的酒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投资做民宿的话，要考虑一下中长期的市场变化。再来关注一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看一下五粮液。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五粮液经销商明年新签的合同价格出现了变化。对52度第八代五粮液的计划外价格，从999块钱一瓶提升到了1089一瓶，计划内价格889块钱不变，计划外的合同量是3:2。那经测算呢，综合下来，第八代五粮液的出厂价从889块钱提升到了969块钱，涨幅不到10%，大约是9%。和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酒的出厂价啊，咱说的是出厂价保持一致。对此呢，也有相关的记者同行致电了五粮液公司，这公司表示呢说，这一次涨出厂价还是计划内外的一个百分比，这事儿具体确定还要等到公司的一个正式通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新能源造车厂啊。最近呢，大家都是晒出了自己11月份的一个交付量，未来呢是公布了自己11月份的交付量是同比增长了105.6%，一共呢是交付了10,000多台车。小鹏呢是交付了15,613辆车，然后理想呢是交付了13,485辆车，同比也是增长将近200%。这三家来看啊，魏小李来看，未来的交付量还是处于第三名的。最后来关注一下爱奇艺吧。这个爱奇艺啊，昨天有员工说我们正在裁员，裁员的比例呢是20%到40%之间。报道也说呢，说目前的裁员政策还在变化当中，具体发放多少裁员补偿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有相关的媒体呢注意到，在职场类社交的 APP 这个麦麦上，有经过认证是爱奇艺员工的网友表示说，爱奇艺现在正在裁员。同时呢也说这个裁员可能现在还有双重标准，月初说如果你月底走，那只给你 N 倍的赔偿，没有第四季度的绩效。同事呢也被裁了，跟我一样时间离职，但是呢是给 N+1 的第四季度的绩效也有。那也有相关的记者是致电了爱奇艺总部电话，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裁员一事建议关注后续的一些官方渠道，以官方信息为准。当然一般这种消息啊，哎呀，无风不起浪啊！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说过，目前的在线视频平台，因为持续的亏损，所以经营情况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那从大的市场环境来看，以及他们的运营模式上来看啊，很有可能这个裁员的消息是有根据、有来源、有出处的。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啊。在今天我们的访谈阶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接入两位嘉宾，聊什么事儿呢？当然第一个还是说一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关于加拿大鹅的相关情况。第二条消息，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五粮液可能这个出厂价要上涨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上调自己的出厂价呢？会对后市，尤其是白酒市场或者是白酒资本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些 些话题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再见了，各位。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加拿大鹅的相关消息啊。我们在直播间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今年有没有买羽绒服啊？很多朋友都买了，说那个你看我们很多听众还都很专业，我买了一个含绒量90%的羽绒服，很暖和也很轻盈啊。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年没有买，谁还每年买呀？感觉买一件羽绒服也能穿上挺长的时间。用户7789说，今年没买，但是呢也一直想再买一件，感觉好像都不是特别合适，毕竟要价钱、款式、颜色都适合自己才好，毕竟一件想穿上个2-3年啊。然后用户依云也说，那个也别盲目迷信所谓的大牌啊，千万别做那人傻钱多的事儿，说的很有道理。哥大也说了，我感觉穿大鹅太热了，这个普通羽绒服就行了。蓉蓉姐说，我们家小时工啊有一件加拿大鹅的长款羽绒服，据说是他原来的主顾不太喜欢给他的，哎呦大方。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加拿大鹅最近面临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看，实际上加拿大鹅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可是没少受到行政类的处罚，同时呢最让人觉得愤慨的一件事儿啊，是居然加拿大鹅公然在跟顾客的这个购买过程当中呢是这么说的，就让顾客签一个纸质的一个保障条款，上面大意啊，总结一下，字里行间就是说，这个产品一经售出，我们不予退换。那大家实际上都知道，无论是这些年电商的发展，还是商场的这个咱们从柜台买的各种东西，都是可以退换的，只不过可能有不同的门店，它退换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是48小时之内无理由退换，有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甚至有的品牌是30天无理由退换。像这种说一旦离柜不予退换的这种品牌，说实话太少见了。昨天上海市消保委约谈了加拿大鹅，马上品牌的口风就变了。同时呢，我们看今天早上中消协也是回应了这个有关加拿大鹅说不给顾客退货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找来了一位专家，是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资深专家陈英江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老师，先来说一说吧，无论是羽绒服也好，各种衣服也好，那咱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对这一个品类的关于退换货的这个规定是什么样的呢？从法律的角度，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最低的底线是什么呢？ 好的，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网络啊、电视啊，或者说电话这种远程购物，那么购买的商品呢，是可以在实行这种7天无理由退货。也就是说，我购买到这个商品之后，在7天之内没有任何理由，我就可以退货。那么这是一个无理由退货。那么我们在线下的这种现场购物，那我们现在呢确实是倡导大家去尽量的也推行这种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呢目前呢这个呢要根据商家自身的这种承诺，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无理由，就没有原因，没有产品质量问题都可以退货。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线下这一种，比如说我购买了一个商品，然后呢在几天之内，在7天之内出现了这种产品质量问题，那么这种呢其实也是可以退货的。因为我们的消法明确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那么消费者呢可以依据国家的规定或者说当事人的约定来退货，然后或者呢要求他去修理啊更换，这个都是消费者的一个权利。 嗯， 如果没有国家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那么消费者呢可以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可以退货。 嗯， 那么七天之后如果他符合这个合同解除条件的，那消费者同样可以去要求退货。那个这个里面的一个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怎么来理解呢？ 嗯， 国家规定一般来说就是三包，如果三包里面有一些特殊规定的，你首先要按三包政策来执行。或者第二个呢，你双方有约定的，比如说你这个企业我承诺了七天，承诺了十天，或者承诺了三十天可以退货的，那么这个按承诺的。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消费者还可以遇到这种商品质量问题，可以七天之内可以退货。 嗯， 超出七天之后呢，我可以要求你来修理啊。 嗯， 或者说如果你修理或者维修之后仍然不能达到这种正常使用的， 嗯， 那消费者还可以要求去退货， 嗯， 或者说换货， 嗯， 是这样的。这是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的要求。 对，所以啊，现在本来服饰品牌的竞争就非常非常的激烈，对吧？你看我们那个聊天室的很多朋友都说，怎么还得死气白咧的跟他们签一个保障协议才能买你的羽绒服，而且还不给我退，我国超那么多品牌不能买吗？对不对？本来竞争就很激烈，我们的法律规定的是底线，也就是说你这个底线如果突破了，你就属于违法了，对不对？还不好好的把消费者的感受体验做到让大家觉得舒服，然后你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市场的这个口碑也好啊。但我们看加大额的这件事儿，就是他让顾客签署一个纸质版的一个叫保障条款，这个从哪个行为方面是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未来可能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能不能请陈老师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呀？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一种哈，这是法定的一些消费者的权利，也就是法律赋予我消费者是拥有这些权利的， 嗯， 同时呢也是法律对于你企业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的一个要求。 嗯， 那么你自身的这种约定那肯定不能够去超越法律，是吧？ 嗯嗯， 你不能够去违反现有的这种法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嗯，对。 另外呢，我们的消法里面也明确说了，就说你经营者呢不能通过这种格式条款的方式来做出排除或者说限制消费者权利，同时呢又减轻或者说免除你经营者责任的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这种规定。 嗯， 那么按照我们的消法来说，你看我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你通过一个格式条款来排除或者跟我呢限制，那么你这一种条款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 嗯，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霸王条款。那么这种条款实际上按照我们消法来说是一种无效的条款， 嗯， 对消费者呢也不具有这种法律的这种约束力。 嗯， 是这样的。 嗯嗯，我们看其实加拿大鹅啊也有一个官方的回应，说那个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是可以退货的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记者同行昨天下午去探访了一下北京的这个门店，工作人员还是没有从明显的这个语境当中跟消费者表达说可以退货。所以未来啊这个事儿咱们也共同持续关注吧。陈老师，我觉得在这儿还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一旦就是咱们不仅只说羽绒服这一个品类啊，任何的服饰品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消费行为我有不太满意，或者说我觉得你这个产品有质量问题，我自我觉得可能这个品牌是侵害了我消费者权益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就是咱们国家规定的正常流程，消费者应该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这个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支个招，就是我们大家最合理的最或者说最合规的路径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在七天比如说通过远程购物这个购买的这种商品，那么七天之内你可以无理由的去退货，出现没有出现问题你也可以不想要了，你也可以退货。 嗯， 如果是通过现场购物的那么这一种商品，那么你呢可能确实买过来你要及时的去看一看， 嗯， 不要过了这个七天的这么一个退货的有限期。如果你是在这几天之内，在七天之内发现这个产品存在一些明显的质量问题， 嗯， 比如说你就像这个上海的这个消费者说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一看这个加拿大鹅的这个 它的这个这么贵 的 一个衣服线头啊就那么粗糙，还有异味，那么这有异味它有可能是甲醛超标是吧，那么通过这种直观就能判断出它有产品质量问题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收集好你购买的这种证据，和你能够主观就直接能够看到的这些证据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如果商家呢他不同意，完全呢就是不解决，或者说你达不到你这一种调解的结果，那可以呢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请求他们的这种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调解还解决不了，那你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一个合法权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刚才说的是我直接就能够看得到的，就直接能够直观的来判断的产品质量问题，如果你确实比如说这个味道有异味，那这个异味可能是甲醛超标，咱们说了，如果你一看他厂家呢他也不太认可，觉得哎你过了是吧，你可能时间稍微的长一点他就会淡一点，那么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可以跟商家一起来委托一个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去检测，是吧，如果这个经营机构他不配合你，商家不配合的，那你可以向消协投诉，让消协委托一个检测机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商家他不参与，消协通知了你双方参与，只要商家他只要通知了商家，商家不来参与，那么你这种检测的这种报告也是具有这种法律效力的，最后呢就说你作为维权作为起诉的时候都可以作为证据来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据呢大家这种可能也要有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从消费者端啊，在受到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尤其是咱们作为消费者，虽然不一定总以上帝自居，但是我觉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别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嫌麻烦啊。好，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做了做关于这个加拿大鹅的一个评价，也梳理了一下万一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应该怎么维权啊。实际上呢加拿大鹅也不是最近一次登上热搜了，最近呢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对加拿大鹅，它这个公司的实体名称叫西济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加拿大鹅的一个主体，也给他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认定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规定。后来啊，被很多网友说明说，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简直就是告诉手把手教给大家你在选羽绒服的时候到底应该看哪些个标准。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每一项条款都给大家摘出来，但是呢我给大家找了一个这个行政处罚书的这个图片，我一会儿就发到咱们的聊天室当中。如果最近大家有选购羽绒服的需要，我觉得您不妨啊研究一下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它上面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绒是最保暖的，什么充绒量啊，什么含绒量啊，什么鸭绒鹅绒的保暖度是多少多少，它都有非常明确的官方标准。所以以后干脆大家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你直接拿着这个去各种门店呐、或者是线上的门店，您去比对就知道这个羽绒服究竟保不保暖，性价比高不高了。好吧，我们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早上跟我们的连线啊，稍后我们也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进展，然后请您继续来给我们做解答，好吧？ 好的， 好，非常感谢陈老师，那我先挂线了，再见。 好，再见。 好的，各位，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啊，先给大家发到咱们的聊天室当中，让大家共同来看一看，究竟什么是一个优秀的、真正保暖的这样的一款羽绒服的产品。但是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我找的这张图啊，字稍微有点小，大家可以下载到手机上慢慢看一看啊。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咱们关注另外的一条热点新闻，也是昨天晚上啊，几度冲上了热搜，那就是有关五粮液出厂价 有可能要上调这样的一条消息。有媒体报道呢，说五粮液经销商明年签订的这个合同价格啊是有所变化的。52度第八代五粮液的计划外价格从原本的999一瓶提升到1089每瓶，计划内的价格是889每瓶不变。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连线一位嘉宾啊，来连线一下白酒行业的资深分析师欧阳千里老师，让他一起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档口涨价是为什么，以及会对白酒市场以及白酒资本市场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接入欧阳老师。欧阳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我是酒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 欧阳老师您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五粮液涨价这个事儿。昨天呢是频频登上了各种媒体的头条，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在2021年的年底会有一个涨价的因素，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五粮液会选择提高这个出厂价，以及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会对后市带来哪些影响，好吧？ 好的，好的，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条消息是传闻，实际上昨天晚上五粮液已经做了回应。 怎么说的呢？ 五粮液是表示，这个背景呢是由于当前这个白酒行业整体产能过剩与优质产能供给长期不足，让五粮液已经认为自己涨价这个消息已经属实了。以我来看啊，五粮液已经将近2年多没有提价。因为它在是前年的从第八代五粮液上市的时候，其实已经比第七代五粮液就提高了这个出厂价的是100块钱。而在这个终端表现上提了，应该我记得应该是把自己的价格提到了1399，原来是1199，相当于提了200块钱。 这个是哪个渠道的价格上涨啊？ 所有渠道。 哦，所有渠道。 就终端表现价。 嗯。 目前刚才主持人您提的这个五粮液提价是指的出厂价。出厂价提就是一般酒厂会有两个价格，一个是建议零售价，举个例子像茅台一样，建议零售价是1499， 是的， 实际上买到茅台的价格应该在2500，就单瓶的茅台在2500块钱以上，等件的茅台要在3000块钱以上，而五粮液一般就建议零售价，可能有些人会不会执行，如果提高了出厂价，就意味着零售商和渠道商拿货的成本变高了， 是的， 倒逼他们在零售体系上进行提升。 嗯， 我觉得五粮液为什么会涨价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茅五之争由来已久。 对， 我们来看，茅台它现在提不提，茅台现在提不提出厂价，都不影响茅台在市场的实际成交价，是远远高于它的建议零售价1499的。他就说茅台的这种价格已经完全就我说打开了高端白酒涨价的这个天花板。茅台它看似没有提高出厂价，但实际上它通过增加直销的配额，就直销，就是它在线上自己卖1499，相当于变相的从自己的这个969到1499，也相当于变相的涨了这个500多块钱。而五粮液它暂时不具备说直销，就是我以后就卖1399了，供不应求的现状是没有的。所以现在五粮液只能变被动为主动。当然了，这是一个大前提，它存在涨价的可能性和空间。 是的。 第二个就是五粮液它现在发现自己的五粮液的酒厂的库存已经偏低了。而且呢，它每年增加了这个5%的优质产能的增长，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了。这个时候他只能选择通过涨价来向市场来靠拢， 也就是平抑一下供需的关系，通过价格来调整一下，是吧？ 对， 通 过涨价来调整这个供需关系，前提是有底气涨。如果他手头现在库存非常大，市场上库存非常大的话，他是不敢涨的。 是的。喂，欧阳老师，您继续。您继续。 基本上就会这么一个行情。五粮液会通过涨价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粮食涨价了。因为大部分大酒厂的采购的粮食要比这个小酒厂采购的粮食更优质。 是的。 另外你像很多大酒企有精准扶贫啊，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些 不叫指标吧，一些任务，就是一些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责任越大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会通过种植他们的这个粮食，然后实现某些地区的脱贫，他要求这些人种植他供应的种子种植以后呢，价格就会比较高，这样的话可以给所谓的这个农业叫增收。 所以这也是一部分我们说的成本上涨的原因，对吧？ 对，但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只限于那些中低端产品，像比较大。你想，它一上涨，涨价涨了将近100块钱，你说粮食能涨多少价？能涨100块钱？ 是的， 对，包括它的包材价格提升。你说现在，限产能，它的包材价格是上涨的。人员工资是上涨的，所以说他这次涨价肯定会给出更多很详尽的理由，得让大家愿意去相信，愿意去接受，但更多的原因就在于他想通过再次提价，将自己的真正的市场的成交价，包括批发价，都能提高到1000块钱以上，这样的话他就真正站稳了天元价格带，因为包括现在为止，除了飞天茅台以外，就是你买回家以后，几乎这个产品是要打折的。你可能买了，对，你可能买了一瓶，即使是5-2亿，你花了1300-1400买的，可能你想转让出去，它可能就价格就可能就只能到1000来块钱了。其他产品可能打折就更厉害了。那所以说，5-2亿要通过提价来真正实现它的价值回归。它要缩短与茅台的距离。因为5-2亿，我认为，他已经笃定了茅台不敢公开提价，所以5-2亿不断的提价来接近茅台的这个市场零售价，就是1499。 对，所以你看我们用户8398说，大家还应该记得在十几年前茅台和5-2亿的价格不相上下，这些年茅台价格上涨很快，5-2亿一比就价格有了差距啊。我觉得这个说的也很到位啊。实际上这个涨价还是很明显很单纯的一个商业行为。那我们看您怎么看后市5-2亿的涨价对后市的一些影响呢？白酒市场的价格也好，还是说尤其白酒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也好，您怎么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白酒行业的定位几乎就等于价格，卖得越贵卖得越好。 对，目前看完是这样的啊。 我们来看，就是当然卖的越贵，你得市场得认可你， 对，你产品得到那儿，对， 对，你自己提的时候，我自己就卖10000块钱了，消费者不认那也没用，所以说白酒行业呢，历来有一个我们就认为的业内规则吧，最好的这个促销就是涨价，你消费者要买涨不买跌，最好的这个。我们说最好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断货，我没有货， 买不着啊， 买不着。 对， 那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如何反映到这个股票市场？你会发现，近些年股票的上涨，资本市场的这个看，大家更青睐于那些利润较高的企业，而不是营收较大的企业。你举个例子，我们像很多像牛栏山啊。就是叫顺鑫农业这样的企业，我看今天涨幅是非常厉害，是因为他昨天公布了一个公告，就是他要剥离房地产的这个，彻底剥离房地产，然后他现在就成了这个酒水和这个养猪的一些产业了，那房地产大家都知道是现在是一直在下行，那就会影响他的股价。对于5-2亿而言，一旦他真正的把出厂价提高了，就意味着它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它的利润会实现更大的增长。 是的， 又会保持一个到了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又会保持一个双位数增长。 也就财报更好看了。 对，就是在什么都不变的前提下，财报会极其好看。因为前段时间5-2亿的股价跌得很厉害。很多人，我看见很多股民也是在高位入手。 基本上今年吧，跌去了将近跟最高点跟最低点之间应该差去了1/3差不多。 我觉得到今年年底之前应该有一个 良好的回升。 嗯，这个不构成投资建议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我们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我觉得刚才欧阳老师说的几个方向啊，首先涨价这是一个纯的商业行为跟市场行为，未来呢从上市公司的这个角度啊，会让五粮液的这个财报，尤其是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可能会更加优秀一点啊。但我们看它这个涨价啊，刚才您也说了，昨天呢五粮液实际上是没有否认这样的一个涨价消息，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未来后市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现，机构也好还是我们的广大散户投资者也好啊，是如何看待这个涨价的这则消息的。至少从目前的今天的五粮液的价格走势上来看还好，就相对来说保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那欧阳老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跟您先聊到这儿了，未来也欢迎您跟我们共同来关注白酒这个资本市场这个板块整体的一个动向，好吧，那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再见。 好，再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两条新闻的热点的消息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更多的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是徐冉，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财富新动力跟大家不见不散。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